第29集。 看到陆时琛终于赶到，孟昭一口气终于呼了出来。他毫不怀疑，哪怕再晚几秒钟，自己就会彻底的命丧于此。孟昭强忍着疼痛，克制因为失血过多带来的困意，竭力站稳了，看向陆时琛。陆时琛下了车，看着满屋的喷溅的血迹，愣了一瞬。自己来晚的这几分钟，孟昭居然生生扛下了三个人的攻击，而且看上去对方似乎还有枪。陆时琛一边朝孟昭走过去，一边快速地判断着眼前的局势。地上躺着一具血肉模糊、不知是死是活的躯体，孟昭的半边身体已经被血浸透了，从状态来看近乎体力透支。而剩下的那两个人虽然气喘吁吁，身上也有多处伤口，但看上去仍旧虎视眈眈，战意正盛。一对二，对于实战经验不足的自己来说，胜率实在是太低。陆时琛走过去，抬手扶住了孟昭，神色冷峻地看向那两个绑匪。 杀一个人，吴家一会付你们多少酬金？ 陡然闯进不速之客，打破原有的局面。但是那两个人只是警惕地盯着陆时琛，没有作声。 20年前是100万，20年后呢？500万，1000万。你们现在停手，我可以付你们双倍的价钱，但如果你们不停手，来之前我已经通知了警方，大批警察正在赶过来包围封锁这里，你们现在逃的话还来得及。 刀疤脸盯着陆时琛，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神态。 你说付双倍就付双倍啊，你谁啊？ 陆时琛的语气出奇的平静，平静到了让人不得不信服的程度。 你们既然为吴家义卖命，那应该也听过陆承泽的名字吧，他是我父亲，他的名字应该可以为我的承诺背书了吧。嗯， 刀疤脸上下打量着他。 陆承泽，你爸？ 他似乎真的在思考陆时琛这话的可行性，但是几秒之后他就做出了决定。 不管怎么样，这条子必须死。 刀疤脸说着朝两个人急速靠近，刚刚被车逼到墙角的那个人听到命令，也持刀再次冲了过来，一个赤手空拳，一个手持匕首。陆时琛立刻做出了决定， 要先解决那个手持匕首的人。 他把孟昭拉到自己身后，侧身躲过那把刺来的匕首，弹出手中的折叠刀，反身还击。就在折叠刀即将刺进绑匪腹部的那一刻，那个人却用左手生生地接住了刀。他不顾手心溢出的大量鲜血，死死地抓住刀刃，右手持刀再次刺向了陆时琛的颈部。陆时琛偏头一躲，抬起左臂紧紧地锁住了那个人的脖子，右手松开刀柄，横起手刀劈向绑匪手臂上的麻筋。一记重击之后，短刀应声而落。陆时琛这才分出精力顾及那个赤手空拳的刀疤脸。他忽然发现，因为完全没跟这两个人交过手，刚刚自己误判了这两个人的战斗力，赤手空拳的刀疤似乎更难对付。而此时那刀疤脸趁陆时琛全力应对自己的同伴的时候，再一次向孟昭发动了攻击，想要置孟昭于死地。好在孟昭手中有刀，仍在硬撑着。刀疤脸此刻并不能毫无顾忌地靠近他。陆时琛刚想转身帮孟昭对付刀疤脸，但身后的那个人掏出了另一把匕首，再一次径直地刺向了孟昭。陆时琛一把钳住那个人的手臂，捏起左拳重重地砸向了他的头。与此同时，他的余光注意到孟昭虽然手里有刀，但是此刻伤势严重，体力严重透支，应付那个刀疤脸极其的吃力， 想要救援孟昭，必须要摆脱眼前的这个人。但是显然这个人也注意到了孟昭的情况，只要能够拦下陆时琛，孟昭必死无疑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这个人就拿着刀，刀刀都向陆时琛身上致命的地方招呼，全力的阻止陆时琛靠近孟昭。就在下一刀即将刺入自己的身体的时候，陆时琛使出了跟那个绑匪相同的招数，用手心生生的接住了刀刃，阻止他继续挥刀。与此同时，陆时琛屈起手肘，使出全力，重重的击向了眼前这个人的腹部。这一下力道极重，趁那个人痛苦地蜷缩起身体的时候，陆时琛这才松开手中的刀刃，趁机掐住了那个人的脖子，提着他的脑袋重重地朝墙撞了过去。眼见这人一时无法反击，陆时琛用力把他丢出几米远，而此刻刀疤脸正握住孟昭的手臂，想要将刀刃反向刺入到孟昭的身体，孟昭则拼力地抵抗，两个人僵持，刀疤脸一时无暇顾及身后，陆时琛闪身过去，重重一踹，一脚把刀疤脸踹出两米远。刀疤脸被踹开之后，谨慎地选择了后退，他看向自己的同伴吼道： 真是废物，赶紧起来。 陆时琛上前一步扶起孟昭，把他护在自己的身后。孟昭的一侧身体已经被血浸透了，伤口处鲜血还在不停地溢出。被陆时琛丢出去的那个人从地上起了身，拿着刀与刀疤脸混合，两名绑匪摆开搏斗的架势正对着他们，双方再一次陷入到对峙的僵局，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。忽然刀疤脸的视线扫到了墙角的那把枪，他现在就在林麦母子的脚边，现在想要跑过去拿到那把枪，眼前这两个人一定会拼死阻止自己。自己和同伴的体力能不能再扛住这两个人的攻击，根本就不好说。这时刀疤脸吼了一声： 林麦，拿枪，杀了这两个人，你和你儿子就再也不用被人打扰了，张林青做的事情也不会再有人追究，这样你们就能彻底自由了。 林麦的儿子仍旧昏迷着，而此时的林麦也早就被眼前的一幕吓懵了，蜷缩在角落里，猛然被喊到自己的名字，林麦如梦方醒，看着自己脚边的那杆枪。孟昭唇色发白，每一个字都是咬着牙说出来。 林麦，我刚刚就跟你说过，相信他们，你和你的儿子就只有死路一条。 林麦，杀了这个条子，杀了他，我保证你和你儿子都能活下来。 林麦起先并不敢动，他缩在角落里，浑身抖得像筛子，他拼命地摇头，抗拒去触碰那把枪。与此同时，孟昭察觉到自己的意识已经开始涣散，因为失血过多而极度犯困，随时有可能休克。一旦自己休克昏倒，陆时琛在保护他的同时势必极难自保，后果只能是他们俩双双丧命，自己死也就罢了，但是陆时琛绝对不能跟自己一起死，想要活命就不能硬扛，必须想办法打破这个僵局，而林麦就是打破僵局的关键。孟昭决定赌一把，他的声音低沉的犹如蛊惑： 林麦，你以为你不动就能保住你和你儿子的命吗？你自己想清楚了，这两个人连警察都敢杀，他们会介意手里再多两条人命吗？ 林麦的两条腿跪在地上，终于做出了动作，他躬身向前触摸到地上的那把枪，然后抖着手捡起他站起来，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。 他脸色惨白，全身不住的颤抖。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，然后将枪口对向了孟昭和陆时琛的方向。他嘴唇发抖，眼泪顺着脸颊滚落下来，声音发着颤： 孟警官，我只想让我儿子活，只想让我儿子活。 刀疤脸再一次大声地怂恿着： 开枪，你儿子就能活。 孟昭盯着那黑洞洞的枪口，那枪口是朝着自己的。孟昭看上去坦然且无畏，这赌注是他自己下的。他一早就算准了，如果林麦肯对着绑匪开枪，那么自己和陆时琛就都能活下来。而如果那个枪口是对着自己的，一旦自己死了，陆时琛没有了自己这个重伤的累赘，就还能有活命的极大可能。此刻双方都看着林麦，刀疤脸见林麦已经做出决定，也不再出声了。林麦手指向下扣动扳机的刹那，孟昭上前一步护在了陆时琛的面前，而与此同时，孟昭能够感觉到陆时琛也想要护住他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。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